彼此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国际社会树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帕特魯舍夫說，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具有堅實的兩國民意基礎，俄方始終是發展對華關係為優先外交方向。已故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靈柩移至溫莎堡聖喬治教堂的皇家墓穴，與已故王夫菲立親王合葬。英国王室成员和部分政要以及前政要参加下葬仪式。较早前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的国葬仪式在西敏寺举行，国葬仪式长大约一小时，大约2000人参与，其中包括大约500名国际政要和多国王室成员。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7点，升3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4美元，卖出1,679.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05，瑞士法郎0.963，加元1.323，人民币7.008。英镑兑美元1.146，欧元兑美元1.004，澳元兑美元0.67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是壞車，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就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龍日村。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車龍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惠里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小巴司机人手不足同埋老化嘅问题，小巴营办商陈志辉： 如果可以引入到外劳嘅话，至少有数得计，确保到会有司机开到我哋啲车。 香港运输物流业工会徐汉松： 作为工会，梗系对输入外劳咧持反对嘅态度啦。点解冇新血？薪酬待遇上面唔够吸引你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做物流的张生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嘅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啊！ 多谢啊，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嘅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佢哋点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0日新增6260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本港最新失业率 4.1%， 下跌 0.2 个百分点。 中大医院发生错误识别婴儿母亲事件，卫生署要求交报告。 伊丽莎白二世国葬仪式结束，灵柩移至皇家墓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继续喺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啦。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昨日来讲，单日新冠阳性的个案就是跌穿700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单日呈报6260宗个案，其中6080多宗是属于本地感染的。医管局方面都说近日留意到入院的人数、病床的使用量、医管局员工的染疫人数都有向下的趋势，会继续观察着整个走势。另外有4名嘅港大學者，其中包括微生物學家講座教授，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都有發表文章，咁啊提到咧就話第五波疫情從上年12月31日起計咧，主要都係由 Omicron BA.2.2 咧係病毒株嘅引起嘅，咁啊嗰個嘅粗病死率咧就係、是。0.59%，咁啊呢个就係截至到去今个月14日嘅咁。但如果由六月起计嘅话呢，六月起计佢哋就认为可以叫做第六波疫情。当时呢就已经係转咗去由 BA.2.2 啦， BA.2.1.2.1 啦，同埋 BA.4.5 呢啲病毒株呢係引起嘅。如果由六月起计嘅话去到今个月12日嗰个数据呢，粗病死率呢就係降到去0.097%，0.097%，即是说那个的粗病死率是比起由上年12月31日计整体来讲是下降了的。他们都提出了不同的一些的措施，譬如是不是可以因应新冠的杀伤力减弱了，认为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风土病，可以令到一些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士可以快点复常呢，逐步取消一些本地社交距离措施等等，有提出到这些情况在文章里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整体疫情的情况，你自己又怎么看呢？对于近日的疫情是不是可以足以有条件可以放宽不同的一些社交距离的条件呢？讲讲你的看法。18723DD1 电话旁边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早晨。 早晨，小学文。 早晨，林伟信医生，可唔可以讲下近日咧就寻日嚟讲就新增6000多宗嘅新冠嘅确诊啦，连日嚟讲都系一个下跌嘅趋势嘅。你自己点分析啊？系咪过咗之前嗰个所谓平台期，系一路跌落去噶啦？估计 冇错啊。估计呢个其实我同意，应该系叫做可以叫第六波嘅，其实因为始终佢嗰个主流病株系同之前有啲唔同啦。咁應該個頂峰就過咗㗎啦，即係講緊係大概九月中左右啦。咁所以預期喺未來一兩個月呢，就嗰個確診嘅數字呢應該都係反覆咁向下嘅。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反映返喺即係港大佢哋做一啲統計嗰個即時有效繁殖率呢都係出現同樣嘅情況啦，反覆向下啦，即係意識即係喺嗰個整體社區嘅傳播呢係減少緊嘅。 近日就有个究竟个死亡率究竟点计咧，有个讨论喺度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就提到话，新冠嘅平均死亡率咧系应该计大约系0.6%嘅，高过流感嘅0.1%啦。咁另外专家包括袁国勇等等咧，就提到话，如果由第五波嘅疫情截至到去9月14日去计咧，就系、是、粗病死率头先提到啦，0.59%。咁啊，同0.6%差唔多啦。但如果用由六月開始起計咧，其實嗰個嘅粗病死率咧，就已經係跌到去0.097%嘅，即係低過0.1%嘅百分之，殺傷力大減啊！你自己點睇？應該睇邊個數啱咧？ 同流感比較，其實有技術上面有好多困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成個 Omicron 本身嗰、那個病死率咧，咁我哋要留意第一樣嘢就係病死率咧就唔係代表曬即係所有關於一個病體或者個疾病對成個社會或者自身健康嘅影響啦。即係我哋因為明白我哋除咗嗰、那個死亡之外，即係重症啦、重症帶嚟嘅傷害啦、長新冠啦，或者啲變異病株嘅出現，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相關嘅影響，唔係淨係即係病死咁簡單。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都認為新冠病毒即係比起流感嗰個影響一定係大啲嘅。咁你話到底應該係用邊段時間嗰個病死率嚟做參考咧？咁我相信2022年嘅年頭咧，比起2022年嘅年中咧，咁我即係病死率似乎係有個差異咧。佢主要都未必因為係唔同嘅病毒株導致，雖然我哋嘅討論可能話，即係因為個病毒株嘅轉變而造成一啲數據觀察到嘅差異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相信年頭同年中可能係因為本身嗰個實際嘅數字高低啦。因為如果實際數字高嘅時候咧，咁你整個醫療系統好難承受到好急速嘅即係增加數字嘅啲壓力啦。咁另外就係、是到底疫苗接種率係當時有幾多啦？特別喺老人家嗰度。咁另外就係、是。大家記得第五波其實年頭咧係後期先至有一個口服藥，即係就算啱啱開始有嗰陣咧，都唔係話即係即時到位啊。咁呢啲嘅影響其實會大過本身嗰個病毒本身嘅特性嚇。咁所以就應該咁講，如果你去睇翻成個Omicron 咧，咁的而且確你應該係睇翻成個 Omicron 第五波一路以嚟。嚟到呢一刻嗰個整體嘅數字嘅病死率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嗰個願景啦，所謂或者應該係我哋可以做得到，可以點樣控制到呢個新冠疫情未來可以做得有幾好咧？咁我哋如果做曬所有嘅嘢咧，咁理論上咧係可以達到我哋最近呢兩三月見到嘅一個重症啦、病死率係較低嘅一個水平，即係話我哋未來即係可能政策方面去考量嘅時候，係可以提翻我哋最新嗰啲數據。其實我哋嗰個相對嚟講嗰個醫療系統係可以承受到壓力。 政策方面嘅考量，頭先話提到可能都用翻一啲比較新嘅數據，會唔會從而家或者近日一啲嘅頭先提到一啲粗病死率或者一啲有效嘅繁殖率相對低一啲嘅情況，可以考慮一啲社會上面一啲措施可以放寬咧？例如一啲譬如食肆入面嘅限制啊等等，因為譬如袁國勇教授個文章入面都提到話，係咪可以進一步去取消一啲餐飲場所嘅營業時間或者每台人數限制，或者係一啲室內活動嘅社交距離措施等等呢啲規定咧，你覺得係咪有一個放寬嘅空間喺度？可以有啲咩方向咧？又 同意係有放寬嘅空間嘅原因，因為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其實大家見到嗰個市民，大家嗰個抗疫，當然亦都即係相當，亦都有做嘅。當然就唔係話完全放棄唔做，大家都一定唔係躺平咁。但係咧，就見到大家嗰、那個同年頭嗰個態度都係有變，即係輕鬆好多。咁亦都好多社交活動啦，即係觀察到都係實在。咁變咗，你見到嗰個疫情就唔係話即係好似年頭咁樣嚇。咁變咗，即係呢啲係好多嘅因素啦。即係當然係啱啱都提過，即係疫苗接種嘅關係啦。或者係大家有個成個社會人口有一個即係大家面屏障出現咗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預計咧你亦都係觀察到外國嘅都係咁樣。即係其實早前都預計我哋年頭有第一個比較明顯嘅波浪到九月份是會有個另外一個高峰，咁所以未來你見到預計在未來年尾呢段時間咧，應該相對嚟講咧，嗰、那個疫情就係會傳染，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嘅一個階段咁樣，咁所以應該係有個空間再去放寬一啲即係限制啦，包括啲餐飲處所嘅限制。 除咗但我見到譬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上個禮拜就提到話。有一個嘅條件咁嘅意思嘅，佢就話當公營嘅醫療服務咧回復到起碼八成咧，社交距離措施就有望放寬嘅。同唔同意兩者係掛鈎咧？ 都有個考慮，即係除咗我哋一個重症或入去深切治療部嘅一個人數之外，大家都過去一段時間入深切治療部嗰個比率都係個人數整體唔算太多，即係講係一日十幾人左右，即係似乎。係承受壓力，咁但係即係醫管局其實係作出好多即係調配啊，同埋犧牲啊， 即係喺其他服務上面，咁呢個都係的而且確一啲即係造成一啲影響嘅嚇。咁的而且確都要考慮埋呢啲影響。咁當然係相信呢個醫管局，譬如見到一啲即係確診人數或者重症係減少嘅時候咧，佢哋即係都會適時咁改變翻啲即係調配，咁變咗就可以喺嗰、那個社會上面嘅一啲措施都可以相應。同一時間就減少咯， 即係你覺得都係要回復到起碼八成嘅呢個水平，同埋你係咪即係意思覺得都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會令到一啲入院嘅數字會係大幅增加，所以令到公營嘅醫療服務都會繼續受影響咁？ 我覺得係的而且確要有個掛鈎喺度，即係因為的而且確個醫院個服務係受影響啦，咁呢個都係個病毒影響到，咁但係。就未必預期，啱啱即係後來講嘅就係話未必預期係話會代表即係放寬咗嗰個數字係會即係大幅咁增加，應該話即係其預期放寬咧，佢嗰個數字都會係可能屬於一個橫行嘅狀態咯，就預期佢係會再攀升喺年尾就唔會有咁預期應該就。 OK， 對一啲抵港人士嘅一啲限制，咁啊見到政府早前啦嘅説法啦，盧寵茂局長嘅提到咧，就話正積極考慮係咪推呢一個零加七嘅檢疫安排，即係酒店檢疫零，零七就係講緊個醫學監察嘅咁。咁啊見到有專家包括員工等等咧，就提出話有條件實行到零加七，甚至更加進取方案。近日都有人提到係咪零加三，甚至零加零咁樣咧？你自己點睇呢啲嘅方案咧？會唔會造成一啲輸入個案嘅風險咧？ 輸入個案喺過去一段時間佔即係整體個確診數字嘅比例非常之少嘅，即係譬如最近嗰兩個星期咧，都即係回落到2%以下啦。咁而呢個係反映翻喺外國嗰個疫情嗰個發展嘅。咁我哋知道喺歐美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咧，其實就已經基本上回復到 Omicron 之前嘅一啲水平嘅。咁西太平地區即係包括香港所在地區，咁其實有少係反而係少滯後咯。咁但係我哋都見到我哋係下降嘅下降緊嘅情況啦。咁所以大家預期咧，即係未來一段日子咧，輸入個都會佔即係整體嘅確診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少嘅比例。咁所以相對嚟講咧，我哋對於外國嚟講咧，其實個金風仲高，咁變咗。再加上我哋觀察到啲數據，就係頭幾日嗰、那個確診嘅數字，即係翻嚟嚟港人士，咁個佔嘅比例亦都係少，咁所以絕對有條件去話將呢個檢疫嘅限制，係入境嘅檢疫限制咧，係再放寬，即係去到講緊係零加七啊，同埋更加進取嘅一啲方法。 你覺得可以進取到咩嘢嘅方案可以去到？ 睇下讲紧，譬如零加七咁，就讲紧有加七呢个限制，即系嗰个皇马其他嘅一啲条件啦。咁呢方面可能譬如话，可唔可以有空间再缩短嘅日子啊，或者再即系放宽，即系喺皇马期间嘅一啲限制咯。 嗱，而家啲抵港旅客咧喺登机之前咧，都要攞到嗰个核酸检测阴性嗰个结果。咁有啲嘅讨论，包括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就话啊系。檢視緊一啲入境者登機之前呢個核酸檢測嘅安排，亦都有啲意見話係咪可以取消咧？咁因為話即係喺外地要揾呢一啲嘅檢測，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呢一個關咧，呢一個把關係重唔重要嘅？其實而家做呢啲咁嘅登機前嘅核酸檢測陰性，其實 嗱喺醫學上邊嚟講，我即係。做就一定好過唔做嘅，咁但係即係譬如如果香港情況，譬如我哋做呢核酸就相對嚟講容易啦，而呢一個階段嚟講就，所以就喺香港相關嘅顧慮相對嚟講少，咁但係外國就可能個情況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嚇，咁變咗呢個就要考慮好多一啲即係平衡一啲即係非醫學因素嘅風險，即係要有幾方便來港人士去上機啊，去方便佢哋做啲測試上機前咁樣，咁呢個就要一啲政府嘅考慮，一啲即係到底想有幾鼓勵外國人士嚟講啊？呢、okay. 個就係、 是、一旦如果真係零加七，即係唔需要酒店檢疫啦。另一個情況就係而家抵港之後咧，仲需要喺機場咧，譬如做嗰個核酸檢測，要攞到個等到個結果先。有冇需要仲喺度等咧？見到譬如《星島日報》咧，就引述到消息話考慮緊兩個方案嘅。第一個就係要求市民喺到達機場之後咧進行核酸檢測啦，有檢測結果之後先可以離開機場。咁另一個方案咧就係佢哋做檢測之後咧就直接翻返去住嘅地方，唔需要等個檢測結果嘅咁。呢、這個對於嗰個社區流入嗰個風險又大唔大咧？呢兩個方案你自己點睇？ 嗱，呢個都要睇個整體數字啦。如果整體數字即係啲輸入個案係本身好少嘅時候咧，咁其實整體對嗰個疫情，即係香港疫情嚟講，相對嚟講又唔會太大咯。因為我哋都即係預期我哋譬如戴口罩呢啲咁嘅措施，都唔係話即刻會停止嘅。咁所以相關有幾人士佢都要做呢防疫措施。咁佢都係亦都有個仲有個黃碼嘅一個即係所謂限制喺度啦。咁變咗相對嚟講，佢喺個社區即係又感染再傳播，咁相對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少嘅一個比例，應該我哋暫時都仲如果係想即係放寬一啲有影響事，咁應該係可以承受到嚟講壓力嘅。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對於近日嘅疫情點睇，或者有啲討論到一個病死率嘅情況啦，社交距離措施有冇一啲放寬嘅空間咧？喺而家疫情之下，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呢、这個都同疫情有關係，想講下遊輪嘅旅遊呢個方式。其實喺上個月咧，見到皇家加勒比遊輪同埋一啲旅行社代表咧，都同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係見面，亦都講解到咧遊輪內咧，遊輪入邊一啲嘅防疫嘅措施，要求話可以復辦翻公海遊啊，取消遊輪熔斷機制等等嘅咁。咁啊，近日咧見到有報道啦，南華早報就引述消息人士就話皇家加勒比原本諗住咧幾日之內可以獲准係嗰、那個第四季將個遊輪咧係送翻嚟香港嘅，但係申請重啟服務一個月後，仍然未獲政府明確答覆，就話因為咁咧，或許會放棄喺香港咧重新推公海遊呢個計劃嘅咁。嗱，成個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旅遊業議會主席徐華美倫，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徐華美倫。 早晨， 你好，你好。剛才提到話南華早報呢個報導話，皇家加勒比就申請咗成個月，政府都未回覆，即係話諗住喺香港做翻公海遊嘅，咁但係就未獲回覆啦。咁就話而家傾向就未必將只船送翻嚟香港做公海遊嘅。咁你了解到個情況係咪類似都係咁樣？ 我哋了解過咧，就我相信皇家加勒比海遊輪咧，佢哋都係有興趣，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家政府我哋即係八月中見過啦，到呢家都未有進一步嘅消息同埋明確嘅答案咧，佢哋係好難做嘅，因為你調隔船翻嚟咧，起碼要三個月。 嗯。 咁同埋佢哋一路喺新加坡呢家做緊嘅時候咧，佢哋一路收客噶嘛。咁所以你試想一下，如果佢真係調翻翻嚟嘅時候，第一嗰、那個。行程的問題，第二他們要先退了那邊的客人，因為他們的 booking 已經開始收到不停的嘛，他們已經收到2023了樣，所以變成的情況真的是需要時間咯。但是我們都不明白，真我們上個月中見過也都解釋過，確實如果我們一般人去理解現時的就是這麼簡單，那即是為什麼因足疫苗護照中埋核酸上船，而且喺啱啱喺年初做過，舊年年底年初做嘅遊輪嘅時候，亦都好托賴咧，係冇一個上船嘅遊輪客咧，係就即係有一個確診嘅個案啦。即係咁樣嘅情況咧，都係仲未有進一步嘅消息，能夠幾時可以復航？你試想下呢家咁多酒店嘅 station 啊，冇做。即是核酸測試的喎、哦。那大家是未知道有没有个案呢？有个案为什么又不用成间酒店去停运三日呢，去清洁呢、嗯、即是我们真的觉得很奇怪。 Okay. 但皇家加勒比是几时提出申请的？同埋你们有没有了解过政府为什么好像未有一个确实回复这样？ 其实皇家加勒比呢是即是所謂的申請其實一路都在度探討緊嘅，同政府就住第五波疫情係比較緩和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開始傾嘅，究竟係乜嘢條件？咁然後佢哋都係仍然有興趣翻翻嚟。咁我哋業界當然希望佢哋能夠翻嚟啦，即係你多一個旅遊產品啦，亦都惠及業界同埋市民啦。咁放咗喺第七年嘅防疫抗疫基金咧，政府都預留咗係2000万嘅。嘅呢個資助咧，係俾香港嘅市民去呢一個咁嘅產遊輪產品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一路咧，佢哋都係當局同埋遊輪公司係有溝通喎，即係成個條件係點樣樣啊咁。 咁去到八月中咧，即系咁，我哋业界同埋邮轮公司咧都争取能够当面同即系有关当局去倾一倾咁嘅状况啦。咁就当时系解释得好清楚，亦都得到嘅，即系我哋开会嘅时候咧，都得到好正面嘅嘅回应啦。咁当然佢哋话，即系当局要睇个数字嘅情况啦。咁但系时间去到依家个几月啦，咁都仍然未有正面嘅消息，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开完会之后咧，我哋旅议会咧都有封信去俾阿卢局长嘅，即系都希望即系跟进呢件事啦。咁但系到依家都同样系未有消息咯。 嗯嗯。嗱，呢我哋转头咧喺答半之后咧，我哋再继续倾啦，因为都涉及到好多嘅情况。究竟皇家加勒比而家系你头先都话系有意想翻嚟做嘅，咁但系究竟而家个决定系会延期啊，定系会点样咧？即系下一步嘅计划系点咧？咁据你了解嘅情况，转头再翻嚟再同你倾好嘛？徐华美伦啊嘛， 好啊。 徐华美伦咧系旅游业议会主席嚟嘅，讲到邮轮嘅情况或者讲到疫情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墨西哥发生7.7级强烈地震，至少一人死亡。距离震央大约400公里嘅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有建筑物摇晃。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场大地震纪念日。墨西哥城舉行地震演習，一些市民在地震發生前已經疏散到街上。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一下午1:多，震央位於米卻肯州科亞爾科曼市以南幾十公里的太平洋海岸附近，震源深度15公里。傳媒發放的照片顯示，米卻肯州和鄰近地區部分房屋牆身出現裂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说，中方相信古巴将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拓展农业、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的务实合作成果。罗德里格斯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系列重要倡议，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毫不动摇地支持中国的立场，反对一切政治因素驱动的反华行径，期待继续深化互惠互利的古中关系。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正对领事信息系统和外国公民申办电子签证网站进行改进，确保免遭大规模恶意网络攻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声明指出，预计今年底前完成，之后将向国家领导层汇报并提出建议，启动统一电子签证申办系统。该系统保存可申办电子签证的52个国家名单和92个俄国边防检查站名单，届时这些国家的公民可持签发的电子签证通过这些口岸入境俄罗斯。俄罗斯近期指称俄国政府机构、公司、企业、金融机构和媒体等网站频繁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9点，升2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49美元，卖出1678.9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05，瑞士法郎0.964，加元1.324，人民幣7.008，英磅對美元1.145，歐元對美元1.005，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有提到話，皇家加勒比郵輪咧，同埋旅行社咧，上個月咧就係同政府見過面嘅。咁啊，其中咧，皇家加勒比郵輪咧，就希望或者係申請翻呢一個嘅郵輪喺香港嗰度咧辦呢個公海遊嘅。咁但係就話申請重啟服務一個月之後咧，都未獲政府明確答覆。呢個係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嘅説法嚟嘅。咁皇家加勒比咧都有一個嘅正式嘅回覆嘅，佢就話咧係一直致力服務香港啦。隨住郵輪業喺各地恢復正常運作，重新部署船隻回港需要較長時間，藉此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盡快對公海遊防疫政策是作出適當的調整。繼續跟旅遊業議會主席徐華美麟在電話旁邊傾下。早晨，早晨，徐華美麟，我想知道其實現在皇家加勒比的態度是否只要政府是批出這個根據報道所說批出他們可以重啟服務的這個申請，其實他們就會將隻船調回來，會安排回來，還是無論如何現在政府就算再批都好，他們都不會是回來香港做公海遊？ 其實我哋都同有同郵輪公司了解過嘅，咁佢哋咧就都係咧喺呢一刻咧，佢話佢哋都係有興趣嘅，對於香港即係翻返嚟香港呢個市場啦。咁而且香港唔係淨係香港嘅市場，我相信大家都知，即係能夠開翻大家通關嘅時候咧，仲我哋仲有個大灣區啊，仲有個國內嘅市場。咁但係呢一樣嘢咧，佢哋話。如果希望政府盡快通知啦，譬如好似依家收到通知咧，年底都應該趕唔切噶啦，就希望有冇機會下一個年度第一季。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收到消息咧，佢哋仲要開會，佢哋仲要調動，咁係咪真真正正能夠喺呢一刻政府今日話俾我聽，你哋嚟得啦，佢就即刻話啊，咁好啦，我下一季嚟啦。咁佢話佢哋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去安排咯。 所以其实他们是不是想复办公开游，刚才说去到大湾区那些，其实他们是想去一个正常的游轮的运作，就不是公海游或者是本地水域的范围，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当然啦，即是譬如你就算好像我们香港，如果真的大家昨天都听到很多传媒说0+7的消息啦，是不是会今天发布啦？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香港能夠盡快復常嘅，咁所以對每一即係無論係郵輪公司、航空公司，我哋即係做生意嗰啲咧，都希望能夠係不限於係依家喺個疫情下嘅生意咯，係嘛？咁所以見到郵輪公司都好清楚，就係話大家即係當然係一個開始，一個公海遊嘅開始，佢哋都希望能夠長遠咯。呢個就算我哋個郵輪碼頭，我哋個目標絕對唔係做公海遊噶嘛，我哋係一個世界級嘅郵輪碼頭設施。咁我哋希望唔係淨係公海遊，唔係淨係皇家加勒比海嚟，係一啲世界路線嘅都係經香港咯。 我見有啲講法就話喺香港，即係暫時嚟講咧，如果係郵輪翻翻嚟，都係暫時係做公海遊嘅，就可能對郵輪公司嚟講未必吸引啦，或者係冇錢賺，因為相對喺其他地方咧，譬如皇家加勒比喺個回覆度都提到，即係話隨住郵輪業喺各地恢復正常運作，其實喺各地正常運作，而香港只係有限制可以暫時喺公海遊嘅時候，係咪都有一個嘅即係競爭喺度咧？即係香港要同其他地方要爭啲船，或者繼續吸引翻郵輪公司派船嚟，係咪係弱一啲呢方面？ 呢家梗係弱啦，變咗因為你編排嘅航線咧，即係你講緊，譬如你公海遊，你又自己氹，即係喺自己嗰個地方喺度轉。但係頭先我哋再講啦，無論係郵輪公司或者係我哋業界，我相信個個香港市民、香港政府都係呢個郵輪碼頭唔係淨係俾公海遊咯。咁所以變咗我哋希望能夠盡快，包括郵輪公司都係嚟香港公海遊。跟住做係其他我哋大灣區國內嘅生意。 長遠嚟講，會唔會直情令到因為其他地方已經係根據譬如皇家加勒比所講，都係遊輪業各地係恢復正常運作噶啦，慢慢係咁啊。香港嗰個遊輪冇港嗰個地位，會唔會都長遠嚟講直情係失去咗咧？會 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嘅，即係譬如而家香港政府咁嘅情況，無論係遊輪冇港好，國際樞紐好。即係雖然大家都對香港有信心啦嚇，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關係，所有信心越是復常咧， 呢一个所谓我哋嘅有信心咧，即系我觉得会减分咯，系咪？咁同埋你拖嘅时间太长咧，你个复原嘅时间同样相信系长啊，唔会话真系好似即系叫做一下就即刻翻翻嚟咯。即系要需要时间咯，咁同埋邮轮公司去卖你嘅产品，停你香港嘅，你真系少不免系一年嘅事咯。咁所以变咗我哋觉得真系好担心，如果再唔去真系尽快立刻去能够将嗰个防疫措施系尽快放宽啦，即系我哋都好担心，即系有冇前嚟咧？再经香港咧，喺短期内呢两年。即系唔好话呢几个月啦，直情系呢个我哋都系担心嘅。 嗯，对旅游业界嚟讲，冇公海游嗰个生意影响大唔大？同埋有冇啲咩建议俾政府？即系长远嚟讲，吸引翻啲游轮系可以即系嚟翻香港啊，或者以香港做翻母港啊，有翻啲航线嚟啊等等，有啲咩建议咧？ 嗱，我谂咧就如果系短期嘅咧，我哋都希望，譬如好似旅发局嗰、那个防疫抗疫基金啦，就有一啲。即系鼓励性嗰个消费咧，即系想你游嗰个海上公海游啦。咁类似呢啲咁样样嘅资助咧，我哋觉得系有用同埋有效嘅。咁当然，譬如话再去吸引其他国际航线嚟香港嘅，我相信即系必定系要做好多，即系有啲吸引佢哋嘅计划嚟咯。 例如咧， 咁例如我谂就系尽快嗱，譬如。絕對是一個費用啦！你嚟香港的遊輪碼頭，我想在呢方面咧，佢哋可以即係爭取一啲或者做一啲比較好吸引的優惠啦。如果你不吸引的，你不會加速佢哋將香港擺喺佢哋嘅行程以內啦。咁第二，我想就是我哋周邊的配套啦，周邊的配套你應該是比較多元化咯。嗱喺疫情前的時候咧，啲遊輪嚟到的時候咧，可能。我哋都睇到就话啊，等车咧会等好耐啊， okay, 或者有啲的士咧入唔入去啊？咁我觉得喺个周边嘅配套咧，能够令到一啲多元化同埋一啲新鲜感咧，令到你觉得呢个产品咧系精彩嘅，系、 okay, 值得嚟嘅。我觉得呢个可以考虑。 好啊，唔该晒徐华美伦，同你倾到呢度。徐华美伦系旅游业议会主席，讲到邮轮业嘅情况。另外想同大家讲下，疫情之下咧，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话咧，经济低迷下，财政状况较预期差，估计今个财政年度咧那个嘅财赤啊，会去到超过1000亿。咁啊，即系咩咧？就系高过年初预算案所预估嘅563亿元啦，亦都系历嚟第二高嘅财赤啊。僅次於前年2300多億嘅赤字嘅歷史記錄咁啊，呢、這、一個就係、是、即係喺庫房入邊嗰個嘅赤字預算嘅情況啦。咁另財赤嘅預算嘅情況啦。咁另外失業率方面咧，就尋日都公布咗四年跌嘅，係最新六月至到八月嘅失業率就係4.1%，即係比對上一次公布嘅五月至到七月嘅失業率咧，係跌咗0.2%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早晨。 早晨， 袁伟基先讲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嗰度提到嗰、那个估计啦，今个财政年度嘅财赤会超过1000亿嘅，你自己点睇呢个预算？会唔会有可能都系高估啊，或者低估嗰个情况咧？ 其实因为始终我哋仲有财政年度啦，我哋仲有成半年咁多啊，仲有6个月啦，咁所以而家嚟讲嘅预警咧，就未必到时会真系实现嘅。同埋可能係一個預警嚟嘅啫，因為始終我哋睇到未來3个月，即係我哋叫做即係今年年尾啦，最後一季咧，嗰、那個經濟嘅情況啊、政策啊、方向性都可能會改變啊。咁啊，佢個預估其實就合理嘅，因為始終我哋個賣地收入都係淨係賣地收入都差唔多少咗1000亿啦，最終就啊。咁同埋始終外圍環境都轉得差啊，尤其是喺9月開始咧，我哋發現個情況就係外圍環境突然之間變得好差啊。因为个利息都升得好急，咁你今日礼拜啦，联储局就可能会再加息啦，咁啊睇落去个趋势都系咁噶啦，咁另外嗰、那个，因为加息加得紧要咧，咁个楼价下跌啦，咁你楼价下跌，咁啊，所以预期未来嘅卖地收入啊，咁你啲发展商起咗楼，啲楼唔系卖得咁值钱，咁当然就系佢哋就未必真系会好积极投地啦，咁所以预计未来嘅卖地收入其实都唔会太高嘅，实际上就啊。咁啊，社會氣氛都唔係咁好，我哋見到。 咁最重要就係外圍嗰邊嗰個太積極啦，我哋嘅競爭對手、 mm-hmm. 啊，無論係搶人才啊、搶資金啊、搶生意都係咁、啊、所以就變咗財爺今次嘅預警咧，其實都係合理嘅。不過我個人就比較樂觀嘅啊， mm-hmm. 因為始終我哋而家都係睇緊會唔會可以更精準抗疫啦啊。咁如果可以更精準抗疫嘅話，嗰、那個抗疫嗰方面係可以寬鬆少少嘅話咧，咁嗰個經濟大環境氣氛好翻啲啦。Mm-hmm.啲人就使多啲錢，咁政府多啲收入， okay. 所以其實就未必真係會去到1000億咁多嘅、啊、不過係始終都係有個預警俾大家啊。同埋我哋都要考慮一樣嘢，就係話嚟緊十月咧有施政報告啦。咁、mm. 而家俾個預警大家，大家就唔好太期望啦、啊。到時會話出年會派好多糖啊咁嗰啲，即係都只係可能係應使得使咯。 OK， 咁其實上個年度其實都估算過個財政赤字去到超過1000億嘅，咁啊。最終結果出到嚟咧，就係百幾億嘅盈餘啦，就反而唔係即係赤字，係盈餘啦。咁當時嗰個原因咧，就因為嗰個總地價收入咧就較預算就多咗超過1400億元嘅。咁你估計會唔會重演呢個情況？定係好似頭先所講啦，樓價下跌影響到啲發展商可能都會評估個地價賣地嘅情況啊等等，而令到未必會重演呢啲類似嘅情況咧？ 其實就唔會噶啦，今次、因為始終你相差太遠啦。你去年成過千億嘅所謂賣地收入，你今年上半年先得900多億，你淨係嗰度爭咗1000億啦，所以好難話可以重演上次嘅。第二樣嘢，你今年年頭到而家，你加息實在太猛啊，即係美國加息嗰邊加得太多，咁你樓價好明顯睇到係一個今年嚟講咧有個明顯嘅所謂跌幅啦，即係都已經跌咗幾個 percent 啦，5-6% 我哋睇到，咁所以你話去到。後來即係下半個財政年度話可以收復失地嘅機會就細啲，咁但係如果經濟氣氛轉翻好少少嘅話咧，咁可能係賣地方面啲發展商睇到經濟可能逆轉啦，就可能會留底，即係我哋叫留底啦，即係話可能會積極啲投地，咁嗰個財政赤字就應該會係收翻細啲嘅即係估計啦，而家睇落去咁所以就未必會真係去到。過千億咁大嘅，實際上 嗱，如果真係去到赤字，去到超過1000億，對個即係成個財政穩健程度，或者政府個施政大唔大影響咧？你估計？ 其實就唔影響大嘅，實際上就因為就算你1000億都好啦，因為我哋都仲有8000億剩啊嘛， 係 嘛？咁你8000億剩都可以使得3年嘅，大家唔使擔心啊。即係你話使夠8年咁啊，未必一定啦。咁但係使3年就一定得，肯定就啊。咁同埋我哋都要考慮一樣嘢，其實政府仲有一個開源嘅方法嘅，就係、是、發債啊。咁即係發多啲銀債啊，發多啲綠債啊，發多啲所謂 iBond 啦。咁啊有好處嘅，藏富於民啊嘛。大家又可以抽多啲，因為過去嚟講認購都係超額嘅，全部都啊。咁啊，所以嚟講咧。政府個財政咧，就係、是、無論開源並撤流咧，佢都仲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嘅。咁因此嚟講，其實係非常穩健嘅，唔使擔心呢樣嘢就。 司長喺網誌嗰度就話咧，即係跨境往還嘅便捷就係、是恢復經濟動力嘅核心所在，即係咪通即係通關咁嘅意思啦？你自己評估係咪都係類似嘅講法咧？令到成個經濟動力恢復翻係靠通關，定係而家一啲社交距離措施等等可以放寬，都令到一啲嘅經濟都可以係彈翻起咧？你自己點評估咧？ 其實兩方面都有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話噶，因為內部經濟嚟講咧，已經到極限噶啦。你靠內循環咧，靠內部消費咧，已經到極限噶啦。因為始終我哋個市場係700萬人嘅啫，唔會突然之間整大咗個市場嘅咁但係對外方面咧，而家因為有同事講過啦，我哋嘅競爭對手，尤其是踏入九月都係非常之積極啊，同我哋搶生意咁所以變咗我哋嘅生意咧，即係我哋不嬲打開唔做生意嘅香港咁嗰方面咧就少咗好多收入嘅咁因此嚟講咧，點解話通關會係一個所謂扭轉局勢扭轉呢個所謂情勢嘅一個重要嘅一步咧？就因為如果你通咗關啦，我哋叫通咗關啦咁咧，我哋對外做生意咧就方便好多嘅，尤其是金融業旅遊業各方面啦咁同埋講真，你做生意而家連飯局都冇啦，你冇飯局啊，點去食飯咧？係咪？個餐飲業咁點算咧？係咪？咁所以其實通關咧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嚟嘅，實際上。 OK， 嗱，最後想揾你講埋失業率啦，連跌四年跌啦，就話最新就係6至8月失業率4.1%嘅咁。 有啲人就話係咪預期啦，同埋幾時會可以落得翻第五波疫情之前嗰個嘅3.9%個失業率咧？你自己點評估啊？ 理論上咧，如果個情勢係好嘅話咧，我哋講話如果係可以放寬社交距離，可以通關嘅話咧，理論上咧，我哋就希望咧係今年之內咧可以落翻3.9%嘅啊。咁但係始終都係有擔心嘅地方，即係頭先所講啦。踏入九月份咧，嗰個情況似乎咧係突然之間轉差咗啊，因為八月份可以仲有消費券啊，去到如果你下一次公布嘅失業率係有九月份嘅咧，有幾多問題我哋見到嘅。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保就業計劃完咗㗎，已經啊，咁你消費券咧八月份亦都完咗㗎啦個效應。咁因為我到十月先再有消費券啊嘛，所以九月份嗰個數字咧就令人擔心嘅。咁同埋我哋睇到其實九月份中秋嗰、那個食肆個表現其實唔係咁好嘅。外貿個表現其實都唔係咁好嘅，感恩節嘅訂單方面都唔係咁好嘅啊，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係九月份嘅數字令人擔心嘅，實際上就咁。但係而家正如頭先所講啦，都希望一樣嘢就係話更精準抗疫啦、如果係更精準抗疫，各方面寬鬆少少嘅，咁內部嚟講就會好啲啦。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希望嗰個嘅所謂失業率下調咧，主要嚟講希望喺譬如餐飲啊、旅遊嗰邊嘅。可以再下調一啲、啊，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個問題咧就難嘅，因為我哋最近都即係你睇新聞都見到啦，有啲餅店又結業啊，好多酒樓食肆俾人追租啊，幾千間咁多啊，咁啊，因為嗰個所謂免交租嗰段時間又過埋啦，咁、所以變咗九月就好多政府之前推出嘅一啲保就業嘅措施啊嘅政策咧，係喺九月有個真空期。咁、加埋外圍經濟又差咧， okay. 所以九月係比較擔心嘅個數字。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啦，而家大家都期望緊一樣嘢噶，就係、是、通關啊、放寬嗰個檢疫啊，或者檢疫更精準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整體經濟嚟講咧係個氣氛好啲咯。啊，咁啊啲人做生意嗰啲可以願意更加努力做生意咧，就可以令到嗰個失業率咧係跌翻嘅。所以點解我話可能去到年尾先至去到3.9%咧？ Okay. 因為跟住嗰幾個月跌得會比較慢啲嘅。係。 好啊，唔該曬你啊，袁偉基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失業率同埋司長喺網志度提到嗰個嘅財赤嗰個嘅預計嘅情況嘅咁。袁偉基咧就係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睇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嗱，近日就有報道咧，講到香港唯一一間咧係回收紙包飲品盒嘅機構咧，就原本喺元朗有個廠房嘅，就最新就話佢係不獲業主科技園公司續租，咁啊租約去到年底咧就要結束噶啦。咁根據科技園公司回應傳媒嘅說法咧，就話其實喺2019年簽嘅呢個租約咧已經完結嘅啦。咁啊上年特登係安排續約一年啦。咁亦都提到話上年咧已經將三個工業村啊重新定位為創新園，致力推动再工业化发展，咁所以科技园咧系会根据相关原则咧去审慎规划创新园嘅用地。咁大家关注到呢啲环保啊、回收业啊嘅涉及到今次就系回收纸包饮品盒呢、這、一个，咁佢哋嘅前景咧，或者一啲投资者其实投资完之后佢哋面对嘅唔同嘅情况啦、地嘅情况啦等等，亦都涉及到香港嘅政策配套等等嘅。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绿色地球环境事务总监朱汉强，早晨。 早晨。 早晨，張雲強，點睇今次呢個回收紙包飲品盒？佢係唯一一間嘅香港，就租約年底就結束啦，咁亦都不獲續租嘅。點睇今次事件咧？又 我諗幾樣嘢啦，一個對於公眾嚟講就係好不容易喺2019年之前，大家覺得紙包飲品盒不能回收嘅，因為冇呢啲嘅廠房設施啊嘛。咁到呢間廠出咗嚟之後，同埋民間團體嘅推動之後咧，所以而家大家慢慢習慣咗，即原來呢樣嘢係得嘅，同埋有技術可以處理，都有通路。咁由冇到有，而家又有，又補返冇嘅時候呢，我諗比較大嘅影響有幾個。一個呢就係一年大概有超過，如果用重量計平均計，有20幾億個嘅紙包飲品盒呢，本來可以唔使落堆填區，而 而家重新跌翻落啲片区啦。咁所以对环境有呢个影响，对公众嚟讲咧，就信心咧可能再一次受打击啦。喂，政府系咪真系帮手噶？我明明以后点算咧？跟住你话冇得回收，但系2023年政府就话废物收费，个时间差上面就我攞住呢个纸杯饮品盒，咁究竟应该系可以回收定唔可以回收咧？咁但系第三个就正如你所讲啦，我回收业者咧对于政府呢啲支援上面仲有冇信心咧？我突然想起曾几何时曾荫权年代，因为2008年他曾经讲过环保是六大产业之一嘛， 好 大家要去做嘛。但去到而家的时候你看到一而再再而三政府特别环保部门在这些这样的协作上面或者跟科学员他们之间的协作，即是有人来了帮手做完之后又没有了这个合约。咁中間其實好多協調同土地嘅工作咧，係可以幫得到手咯。咁所以頭先我哋乘翻上一個嘉賓所講，我而家社會嘅氣氛，大家覺得呢樣嘢唔得，嗰樣唔得嘅時候，咁政府嗰種角色喺呢咁嘅狀況底下咧，大家即係我最擔心嘅，大家進一步失望嘅話咧，就會比較打擊到個情緒啦。 但其實有用其他地又得唔得咧？係咪一定要喺原本嗰個地咧？ 當然可以話得啦，但係今日喺一個嗰日工業發展嘅話咧，佢唔係買棵菜啊嘛。你諗下，即係好似呢間公司，佢入咗嚟三年幾嘅時候，佢嗰個地基即係基建嘅東西啊，水水電電拉埋，係講緊投資1000万。 嗯， 即係如果講即係生產嚟講，佢講咧就個回本期啊嘛。咁如果今日你只得同我講一個3年租約或者1年嘅租約嘅時候， okay. 其實係好多不確定性嘅嘢，咁所以我諗呢有個即係 明白。朱漢強，我轉頭再繼續同你傾，9点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朱漢強咧就係綠色地球環境事務總監。 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聽日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三名港大学者发表文章，分析今年夏季本港的疫情走势，认为可以将6月开始的新一轮爆发称为第六波，而且第六波的粗病死率已经是降至0.097%。团队估计港人接种新冠疫苗的比率高，第五波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市民受到感染，社区具备防重症屏障，认为本港抗疫已经是进入新阶段，香港绝对是有条件进一步实现以检测代替隔离的0+7方案，甚至更进取的方案，加速迈向复常。东方日报报道。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據了解，政府正積極考慮放寬入境檢疫措施，但由於涉及一系列的後續安排，所以近日各部門正緊密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可行方案。消息說，目前政府正考慮兩個方案，方案一是要求市民到達機場之後進行核酸檢測，直至到有檢測結果才可以離開機場，盡力阻止個案流入社區。另一個方案是在機場進行核酸檢測之後直接回到住處，不需要等候檢測結果，但是或者會增加輸入個案流入社區的風險。據了解，政府目前正以跨部門方式商討對策，希望盡快得出結論。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明報撰文提到，抗疫是保護生命的生存之戰，但亦都反問通關復常何嘗不是保持香港活力的求存之戰。而大眾期望特首李家超下個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的時候展示清晰進取的中局路線圖，他說大眾和企業總是不能夠無止境地守下去而不知中局所在，否則的話手術成功但是病人死去。明報的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全港大約半數直資學校涉及38間獲教育局批准在新學年加學費，按年急增一半，亦都創疫情爆發以來的新高，學費平均加幅是2.48%，比過去兩年溫和。身兼直資學校議會主席的陳迪安表示，部分學校過去緊縮開支捱過疫情，但因為儲備有限需要加學費，他所屬的中學已經3年沒有加學費，需要追回上漲成本。 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港鐵最新宣布將會在明年中起陸續在東鐵線月台安裝閘門，首階段會在大埔墟和馬場站安裝。為了配合工程，東鐵線由羅湖或者落馬洲至旺角東站的11個車站，合共25個月台的列車停車位置，明年首季將會向南移動一至兩卡。港鐵在本月起將會陸續更新東鐵線月台的排隊標示。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大醫院上星期五發生掉鏈嬰兒事件，職員在餵哺母乳時間誤將一名初生嬰兒送到另一位媽媽的床邊，大約兩三分鐘之後發現身份出錯，職員立即將嬰兒交回給她的媽媽。衛生署已經介入調查，要求院方四個星期內交詳細報告。據了解，涉事的職員是護士。消息說，被調亂的嬰兒有佩戴正確手帶，顯示自己的名字和媽媽的名字，職員曾經核對嬰兒身份，但仍然送錯。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香港唯一的紙包飲品盒回收廠遭到迫遷，理由是業主要收回廠房用作創科再工業化的用途。最諷刺的就是紙包盒回收亦都是再工業化的一員，反映出港府厚此薄彼，亦都是突顯出環保政策有欠周詳。社論說，紙包盒的回收廠是推展無廢城市的重要舉措，不能夠只是追求創科的經濟效益而犧牲環保產業。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政府早年將濕地保育區以外的500米範圍劃為濕地緩衝區，區內大量土地早已荒廢，甚至任由不法分子傾倒泥頭，既起不到生態保育作用，又不能夠適當發展。特區政府有必要重新規劃，破除不發展就是保育的錯誤理念，合理開發濕地緩衝區，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拆牆鬆綁。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香港被邊緣化，國際盛事紛紛離香港而去，連郵輪都不來訪。專家袁國勇和三個港大學者指出，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的毒性大大降低，接種三劑疫苗受感染或者重症的機會亦都下降，死亡率是在極低水平。政論說，本港絕對有條件實現以檢測代替隔離的零加七方案，甚至更進取的方案，加速邁向復常。《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第三季出口指數按季回升 1.9 去到 32.8， 內地、東盟和日本等亞洲市場信心出口指數呈現反彈之勢，與歐美市場出口指數繼續下跌成強烈的對比，突顯亞洲經濟復甦動能優於歐美。其中東盟市場信心指數升勢尤為明顯，增長潛力巨大，將會為香港外貿出口止跌回升提供有力的支撐作用。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繼續同你跟進啲交通意外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城市花園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世貿中心。重複多次啊，就係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城市花園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世貿中心。喺沙田嶺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裏邊嘅快線咧都有交通意外，車龍去到文化博物館，就係沙田嶺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都几挤塞的，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车龙都是未消散的，排到去接近狮隧的九龙出口。就是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接近狮隧的九龙出口。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坏车同样都是拖走了，这一段的观塘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 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北雅山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去到维园道嘅上桥位，就系、是、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去到维园道上桥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小学同埋中学嘅买书费咧，升幅咧显著高过同期嘅通胀。书商吴志华： 过往呢几年成本上涨得好紧要，包括系物流仓储啦、人手啦。 小学校长冯耀章： 课程咧系变化咗嘅，喺嗰啲书里边咧，无论可能数量啊，或者系出版嘅 items 啊，年年都唔同。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9月20日，新增6260宗确诊，多十名患者离世。 本港最新失业率4.1%，下跌0.2%。 中大医院发生错误识别婴儿母亲事件，卫生署要求交报告。 伊丽莎白二世国葬仪式结束，灵柩移至皇家墓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在元朗的創新園這個的回收紙包飲品盒的一個的廠房啦，咁就是不獲業主科技園公司續租啊。咁啊，尋日嘅報道所講就係環保署係唔知情嘅。環保署方面咧都有一個嘅正式回覆俾我哋啊，就話係已經聯絡咗呢一間廠房嘅負責人了解啦，亦都正就事件咧提供適切嘅協助，包括聯絡科技園公司，亦都提到喺土地支援方面咧係有同唔同嘅部門去合作啦，尋求合適的短期租約用地俾一些回收業界係競投使用的，經公開招標出租環保園用地，為回收業界提供長期用地。咁而家咧係專供回收業界競投使用的短期租約用地有18幅，咁啊並且將會有3幅咧係專俾回收業使用的短期租約用地咧係公開招標嘅咁。啊，成個情況繼續同阿朱漢強傾，頭先同阿朱漢強傾到一半。朱漢強咧就係綠色地球環境事務總監，早晨。 早晨， 点睇？如果今次呢一个厂房，万一到最后，因为根据负责人所讲咧，有机会系去到结业嘅，咁我哋稍后都继续同佢倾啦。咁如果真系结业，对于成个香港回收啲纸包饮品盒嚟讲，系咪都好难会再有另一间厂去再做咧？有冇譬如其他做开废纸箱嗰啲，可唔可以系取代呢个工作嘅咧？ 如果系咁睇嘅时候咧，短期内咧会有一个空窗期，嘅意思系咩咧？因為你起一間廠咧，唔係真係好似好簡單咁要買棵菜咁，佢需要基建啦、處理啦、買嘢啦咁。咁所以呢個時間差咧，有一個時間好重要就係、是政府預計2023年嘅時候咧，即係最早咧就會落實廢物收費。咁要去到有呢個收費嘅時候咧，好多公眾就會講啦：，喂，我想慳啲荷包，唔想俾咁多錢，自然就會覺得而家啲可以回收物咧，你係未有回收通路。政府是不是可以收，而過去的經驗就告訴大家聽到紙包飲品盒是可以的，但結果呢你會發現原來我們沒有這間廠之後呢一段時間這些紙包飲品盒沒有出路，那很自然就可能落回堆填區，所以這個空窗期我覺得是比較有問題的。但另一個呢短期租約呢 因為始終就係講緊基建一啲工業發展咧，佢一個比較長時間要做，所以如果政府今日係俾一個短期租約嘅話，即係我相信每一年嘅，咁可能過去案例就可能慣例就可能三年咁樣講都好啦。其實冇安全感嘅，因為你可以知道就係今次科技園嘅情況就係正正就係玩咗三年幾就俾你斷咗啊嘛。咁所以呢樣嘢我相信。呢、這個案例對於呢間廠嚟講係好似被蛇咬咁，但對於其他回收再造業者係未入場呢，佢可能都會覺得死啦！你政府嘅政策，你個土地支援上面係咪一個咁長久俾到大家有信心呢？咁佢哋擔心。至於你曾經提到一個就係、是，其他嘅再造之廠係咪可以吸納啊？係就 sorry 啦，因為香港而家咧未有再造之廠，如能夠處理到呢、這個紙包飲品盒或者廢紙咧，就係、是。喵喵啱啱可能會建呢間，咁當然環保署講話長遠咧就環保園有一個嘛，嗰、那個係2025年先有，咁所以你計翻個時間咧，咁跟住呢兩年中間又點樣咧？如果我哋作為一種經驗嘅去檢視翻嘅時候咧，環保署而家即係你都睇到好落力咁樣，知道時候話唔知情，到而家話啊，我有冇幫到你啊？咁最近好熟悉聽到呢句，我咩幫到你啊？咁咁個問題呢啲情況應該如是知道嘅。咁如果預示知道話，應該係之前做嘢，部門之間嘅協調同埋解決， okay. 而唔係事後咁樣講啦。 OK， 好啊，唔該曬朱漢強，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朱漢強係綠色地球環境事務總監，環保署嘅回覆都提到話，一直積極尋求方法去加大紙包飲品盒嘅本地下游回收能力，包括係正喺度物色更加多嘅經營者，以期短期內提供服務。中期嚟講有啲咩呢？環保署喺2022年4月經公開招標批出環保園地段租約，興建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預計在2025年開始運作，咁到時本地的紙包飲品盒回收處理能力咧，佢就話將會大幅增加嘅。環保署嘅回覆，就請呢一個廠房嘅負責人啦，喵方喵喵聯合創辦人葉文琪，早晨。 係早晨。 首先，葉文琪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件你哋呢個廠房首先最主要嗰個嘅業務啦，同埋廠房究竟係幾時開始運作啊？投資咗幾耐啊？又幾時收到話不獲續租嘅咧？ 哦。其实喵喵咧就主要就系处理啲叫纸包饮品盒啦，咁就系、是、包括即系好似嗰啲无菌包装盒嗰啲柠檬茶啊嗰类嘅里边有铝箔嘅，亦都要处理啲牛奶盒啊纸杯啊，咁而家我哋每日咧都收紧3吨呢一类嘅纸包饮品盒，过往咧呢啲都全部掉去堆填区嘅，咁而家我哋咧就可以将佢咧变为纤维，咁纤维咧就可以做翻纸嘅。咁除咗處理呢啲紙包飲品盒，我哋亦都會處理一啲雜紙啦。咁因為而家嗰個中國大陸禁咗全球進口廢紙，除咗香港啦，咁所以咧嗰、那個貿易集中係一啲叫高質嘅廢紙，就係、是、政府之前環保署成日推廣嘅所謂三紙回收啊，紙皮、報紙同埋辦公室紙。咁但係你有時有啲即係生活上有好多雜紙，譬如去到講緊你廁紙桶啊，咁幾年前都講話陸續區區問過都話唔收啊，咁後來真係有喵喵，咁我哋又係啦，將呢啲叫下架嘅纖維、下架嘅紙嘅纖維咧回收，跟住就可以成為纖維咧，咁就因為唔再係垃圾啊， okay. 啊咁就可以直接出口去，譬如去中國大陸啊咁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每日而家處理緊10多吨唔同嘅紙種咯。咁理論上其實我哋如果24小時運作咧，係可以處理到60吨嘅。咁、 okay. 間廠咧其實就喺2019年成立嘅。咁我哋其實2017年攞咗回收基金嘅資助啦，咁跟住咧就一路都揾地方，咁因為揾地方揾咗好耐啊。咁、直至同創科局了解，跟住後來咁佢哋問我哋去工業村傾，咁咧就喺元朗工業村而家呢塊呢、這個廠房咧，咁當時都空置咗好耐嘅，咁跟住咧我哋就同佢講啦，咁佢哋話啊佢哋都要招標嘅程序上，咁我都知道有好多即係其實做環保嘅行業嘅人都想揾呢啲咁嘅廠房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成功得到啦，攞到呢個標啦，咁當時其實我哋有個租約咧就係3年嘅。咁啊，2019年開始嘅，即係2021啦。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候問過佢哋，佢哋話咧，其實我哋都冇喺當時嚟講咧，就冇話特別一個大嘅發展計劃。而佢哋亦都睇我哋咧， 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叫做綠色工業啊，我哋又係一個叫做比較創新嘅，因為可以將紙包飲品盒第一個引入嚟香港做處理嘅工廠啦、啊，咁所以佢哋當時嚟講就覺得啊，你哋我哋係支持你哋咁嘅工業嘅，咁啊煙力即係似乎講即係俾我哋感覺啦，咁但係呢個可能我 perception 啦，因為佢哋合約講明嚇，佢哋事後而家講話合約冇咁講啦，咁我哋可以應該可以最少玩六年啦，或者甚至耐啲啦，咁當時係咁諗啦，咁但係。當然啦，起咗之後咧，咁冇幾耐我又知道咗，即係科學園有香港話要搞歐微電子啦，咁跟住科學園又要將呢個重新呢個所謂定位工業村嘅定位要改啦，咁跟住咧，我哋舊年就已經同佢傾續租嗰陣時候，佢就話啦，喂，我哋而家嗰個情況有變啦，咁唔可以同你三年咁續啊，都係要一年逐年續啦。咁、因為要有第二啲嘅發展計劃，咁其實我哋都無奈咁啊，一年你都照做住先啦，因為我哋都抌咗咁多錢，其實個廠用咗九個月嚟起嘅，咁所以唯有就係、是、咁啊同佢續咗一年啦，咁啊希望都可以繼續一路一年續啦，咁但係今年佢哋就同佢講啦，喂唔得啦，我哋真係唔可以再同你做嘢啦，你一定要搬走啦，咁所以。个情况就系咁样咯、 即系从佢即系科学园嗰边话重新，科技园嗰边话重新定位就再工业化啦，即系嗰个日后嗰个创新园就唔包括你哋呢啲业务嘅，即系你哋呢个业务系唔属于再工业化嘅，所以一定唔可以留低，系咪咁嘅意思？ 嗱，其实我每次都莫名其妙，点解我哋唔叫做即系我哋唔系工业咧？即系全香港得我哋一个可以将啲纸包样品盒变为纤维。咁呢個我哋啲機械，我哋啲全部都係重型機械設備嘅。其實我到而家我都每次聽所謂再工業化咧，我係唔好明嘅。咁但係 anyway， 佢哋嘅講法就係佢哋嘅目標係一啲叫做高科技啦。咁我哋呢啲唔係嘅話咧，咁我只能夠咁樣講咯嚇。 OK， 咁而家我見原本根據報道啦，尋日報道就話環保署係唔知情嘅，但係尋日係咪環保署都有再主動聯絡咗你哋啊？出咗報道之後。有啲咩溝通咗？ 佢有一個員工啦，就係俾咗個電話我，話俾我聽就係、是、啊，嚟緊有三塊地短期租約，咁我哋可以租嘅。咁啊，話加埋我嘅 email 通知我啦。咁就係咁咯。咁啊，亦都問我有冇啲咩要求，即、就、係、是、有啲咩要反映俾處方嘅。咁我有提過，譬如話佢哋都有講環保園嘅，咁我就問，譬如環保園裏面現時有一個空置廠房，咁我所了解係空置啦，咁係咪可以用到呢？咁但係佢哋就話佢就話要反映囉，咁但係跟住之後有其他傳媒問過個報道就話啊嗰度已經有計劃啦，咁但係我又唔肯定。 咁呢、個職員頭先提到話有三幅嘅地，係咪即係我見回覆佢係環保署都有回覆我哋啦，話有三幅專俾回收業使用嘅短期租約用地會作公開招標，你哋會唔會考慮或者短期租約係短成點呢？你哋自己有冇去了解過會唔會真係用呢幾塊地呢？ 嗱，其實過往我哋一路都有所有短期租約地呢，其實我哋都有研究，亦都有曾經投過標嘅。咁就算你講緊頭先，我講緊環保園嗰個空置廠房係間廚廠啦。2012年嗰陣時候，我哋已經有入標去申請做張廠㗎啦，不過就輸俾廚廠嘅啫。咁所以我哋其實從來都冇諗過，就算我哋今日而家呢一度呢，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係個地方唔夠用嘅，因為即係嚟參觀嘅人都知道嘅，我哋根本繁忙到不得了嘅。咁而所以我哋一定會認真地睇睇嗰個地方合唔合適做嘅。咁、okay. 但係我哋所知嘅就係、是、一般嚟講，佢而家都係3至5年嘅即係短期租約啦。咁不過過往嘅經驗就係佢哋續租就好耐嘅，即係可以長期續租嘅。咁所以其實有啲行家喺一啲咁嘅政府嘅所謂環保地上面都有成10多年㗎啦。咁但係問題其實呢啲地呢就好渴求嘅，因為唔係淨係得我哋呢間得我哋一間公司啊，咁其實好多做回收有關嘅呢，佢哋都不斷要揾、okay. 即係大家都要揾地方嘅。 而家你哋下一步系谂住会点样？ 嗱，我哋其实都仲系希望科技園啦，可以認真咁考慮我哋嗰個情況啦，咁同我哋傾就係話，可唔可以俾多一個長少少嘅三年時間嘅寬限期啦？咁一方面就係、是、因為環保署話2025年嗰、那個環保園嘅張廠案開始之後可以做呢個紙包蚊盒啦，咁係咪咁樣可以有一個無縫交接咧？咁第二就係、是我哋最擔心嘅就係、是其實而家講緊全香港嘅綠在區啊，我哋自己設立嘅回收點啊，加加埋埋都有成600個。估算香港差唔多有100萬人喺度做緊清潔回收，做緊呢啲紙包蚊盒回收。咁養成咗呢個習慣，但如果你突然之間話斷就斷嘅話咧，其實你之後要 pick up 咧，其實係好難嘅，即係重新建立翻呢個習慣真係好難嘅。咁我哋覺得真係花咗大家嘅心血嘅話，係咪有咁嘅機會？即係我哋係咪真係完全唔合即係係啦，即係唔係即係唔符合佢哋喺呢一度嘅嗰個再工業化嘅諗法啦，咁係咪可以真係俾啲時間我哋啦？咁我哋同期間我哋都揾緊地方嘅，即係我哋亦都坦白，我哋都知啊。咁你話你哋有個咁大嘅計劃，又微電子咁重要嘅嘢，咁我哋唔係唔讓路。咁但係問題係，我哋真係要揾時間咯，即係而且我哋個揾時間咧，我哋甚至已經去到一個點就係、是、啊，我哋明知我哋而家嘅設備咧，因為當年嘅設備咧，要搬去新嘅揾到新嘅地點嘅機會咧，都難嘅。有咁嘅廠房嘅設施條件嘅其實唔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又專登有個小組有三個工程師一齊喺度研究緊點樣將我哋嗰個成個設備微型化令到咧將來如果揾到揾到個廠房細啲嘅，但係都可以處理到而家咁嘅量咯。咁我哋真係。即係我哋真係做功夫咯，即係我哋冇停低過，其實由起廠到而家，我哋喺推廣嗰、那個紙包蚊盒回收啊，即使疫情我哋斷斷續續啊，我哋都一路堅持做緊我哋覺得認為要做嘅嘢咯。 OK， 最後一分鐘就上啲，而家係咪最差嘅情況可能要係結業，定係有其他地方可能會去咁樣？ 如果揾唔到地方咧，紙包飲品盒呢個回收咧，係真係要中斷一個時間嘅。咁但係我哋係唔想嘅，我哋而家係努力揾緊地方嘅。其實亦都有啲私人嘅公司啦，即係都聯絡我哋，睇下可以點樣幫我哋手嘅嚇。 OK， 好，同阿葉文琪你傾到呢一度先。葉文琪咧就係喵方喵喵聯合創辦人嚟嘅，咁啊政府嘅回覆都提到啦，喵方喵喵咧就係回收基金曾經向佢咧批出咗大約100萬元嘅資助，佢回收同埋處理一啲紙包飲品盒啦，去到2021年5月嘅咁。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平時都係做開回收嘅人士咧，有呢個習慣嘅咧？一啲紙包飲品盒會唔會有時都有即係經過回收去處理咧？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嘅發展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话，相信本港呢一波新冠疫情顶峰过咗，预计未来一两个月疫情会反复向下。他認為目前的社交距離措施有放寬空間，特別是針對食肆的防疫限制。林偉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現時輸入個案只佔2%以下，歐美地區已經回復 Omicron 之前的狀況，香港等地區就出現滯後情況，絕對有條件再放寬入境檢疫限制，實施0+7或更進取方案。對於有意見指應該取消入境人士登機前做核酸檢測的限制，他認為從醫學上來說，做檢測一定好過不做，但在香港做核酸檢測容易，在外國就不同，要考慮平衡非醫學因素，方便來港人士上機。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说，中方相信古巴将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拓展农业、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的务实合作成果。罗德里格斯说，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系列重要倡议，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毫不动摇地支持中国的立场，反对一切政治因素驱动的反华行径，期待继续深化互惠互利的古中关系。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呼吁各方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代表批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编造散布针对别国的虚假信息，打着人权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滥施单边强制措施，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严重破坏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抵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趋势。中国代表说，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指明方法路径，各国应该重视彼此合理的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39点，升173点，成交金额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金丰锂业64.8，升9毫；腾讯控股295.4，升6.4。阿里巴巴85.35，升1.75；友邦保险71.5，升3.5；美团173.4，升4蚊；京东集团223.4，升3.5；京东集团223.4，升6毫，系升6蚊；药明生物49.9，升6.5。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14，瑞士法郎0.965，加元1.326，人民幣7.012，英磅對美元1.143，歐元對美元1.003，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27669點，升100點。港金报156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4.35美元，卖出167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重复多次，就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文化博物馆。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慢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 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维园上桥位。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这一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北雅山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就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文化博物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3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9月20日新增6260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本港最新失业率 4.1%， 下跌 0.2 个百分点。 中大医院发生错误识别婴儿母亲事件，卫生署要求交报告。 伊丽莎白二世国葬仪式结束，灵柩移至皇家墓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听到呢间全港唯一一间嘅回收纸包饮品盒嘅一个嘅厂房啊，咁啊，佢哋叫做喵方喵喵啦，咁啊个进展就系佢哋喺呢个元朗嘅厂房咧，就唔获得业主科技园公司续租，咁啊租约咧就要喺年底结束啊。咁啊，根据负责人所讲咧，就系、是、科技园公司嘅嗰方面咧，就向佢哋表明啊，要求佢哋最迟喺出年要搬走啦。又话厂房咧喺建成到而家咧，只系运作咗三年，咁期间亦都受到新冠疫情等等嘅影响。科技园公司回复传媒嘅时候就话，上年已经将三个工业村咧重新定位为创新园，致力推动再工业化发展。咁啊，科技园会根据相关嘅原则，谨慎规划创新园用地，并且设既定嘅政策啦，同埋审批程序，要求承租人咧系依照租约条款系营运嘅。咁你点睇咧？1872311电话继续开放嘅。有余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讲，余生。 是我哋其实我哋系环保团体嚟嘅、我哋咧喺2016年嗰阵时尝试已经推动纸包饮盒回收。 哦、你哋系边个环保团体？ 我哋系绿色力量。 OK， 系。 其实今次呢一个结业咧，对我哋嚟讲，其实系一个或者对香港嚟讲，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嚟噶、尤其是我哋嗰阵时头先提2016年开始做，其实建立一个回收习惯喺个社会咧。是很困难的、你要建立它，我们16年你想想现在去到22年慢慢经过5年时间去建立一件事，可以瞬间就可以令到市民这个回收习惯就会消失了、你又可以想回譬如、市民回收塑胶 一路當市民見過一啲市面嘅回收箱、啊、可能啲人抌翻落垃圾桶嘅，市民失去咗信心之後咧，即使去到今日咧，其實大家都仍然唔相信喺社區入面一啲回收桶嘅。咁、 嗯、 其實同樣嘅情況就係、是，如果呢一刻真係冇咗一間紙包嘅喺個回收廠，你啊政府話可能要等到二五年之後會出現翻一間廠，其實三年嘅真空期咧。其實基本上可以話過去咁多年建立嘅嘢咧，可以話係冇曬嘅，一定會。 嗯。 同埋一路講緊嚟緊，政府即係環保署好陸續推唔同嘅生產者責任制，膠樽會有。其實紙包飲品盒亦都係其中一樣預計將會出台嘅一啲政策嚟嘅。 嗯。 業界又好，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生產商，其實佢哋都知道會有將來啦，會有紙包飲品盒嘅生產者責任制。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社會入面，你缺乏一個回收廠嘅時候，其實成件事係成立唔到嘅。 其實你哋有冇觀察到市民喺做呢一啲紙包飲品盒嘅回收，其實意欲高唔高，或者認識多唔多咧？又 意欲係越嚟越高嘅，我哋會睇到、 嗯。 最開初，尤其是我哋最即係我哋又好，或者甚至乎係喵喵佢哋都好、 嗯， 其實會收到一啲好多熱心市民咧，佢哋係會專登洗乾淨曬啲紙包飲品盒、 嗯， 然後會自費去將佢哋收集到嘅嘢寄過去。佢哋係廠房或者專登放假或者係收工拎過去唔同嘅回收點，甚至乎而家越嚟越多環保署下嘅綠在區便利回收點，其實都有收呢樣嘢嘅。 OK， 係啊，所以其實呢件事係一路建立緊。如果突然間冇咗嗰條鏈斷開咗嘅話咧，市民失望之餘，我冇信心話可以短短幾年間啊冇咗，突然間有翻市民又會可以有翻嗰個習慣咯。 明白，同阿余生傾到呢度先。余生就係嚟自綠色力量嘅，講到市民一個回收習慣可能會斷咗受到影響嘅問題。作五先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系我咧今早听到话阿袁教授佢哋嗰篇文章咧，就话即系佢哋一定以嗰个第六波咧个死亡率系 0.1， 我就突然间谂起咧，就唔知点解佢会计到出嚟，即系唔知媒体报道系咪啱咧？因为佢文章应该我就未得闲揾个原文啦。 嗯。 因为点解咧？其实袁教授同埋大家应该都知道嘅，喺新冠疫情入边咧，嗰、那个死亡咧系喺高峰之后，大部分喺高峰之后先发生嘅，因为个人唔系话送入医院就即刻死啊。 嗯、 即所以每一个波在每世界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高峰前呢只是发生最多都是三分之一死亡的。 Okay. 那为什么袁国勇教授现在我们的高峰只不过是两个礼拜前发生、 嗯、 如果依然是高峰的话，那为什么他现在会计到这个第六波的死亡呢？即究竟他这个 0.1 是估算出来的，因为他真的嗰、那個檢測嘅數同埋嗰個死亡數去比較咧， okay， 我引述佢嘅資料啦，佢就話單計係六月一號至到今個月十二號嘅數據嚟嘅，佢係引述呢啲數據 嘅。係咯，咁呢個死亡率根本都未有結論啦。如果咁樣講係咪？同埋 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咧，其實而家檢測嘅數咧係比以前咧係個概率係低咗，大家我諗大家都會承認係咪？因為你睇翻咧，譬如廣東省衛健委公布嘅境外輸入嘅數字咧，其實喺呢兩三個禮拜咧。同之前係同八月底之前啊，全係一樣啊，一個禮拜220宗。雖然香港係所謂走低咗，或者入大陸嘅人咧係少咗成半嘅。 OK， 咁啊，但係咧個檢測出嚟多，即、就、係、是、一樣喎。咁根本香港疫情咧應該暫時咧都係冇降低。好啦，咁、那個死亡咧根本就大部分都未發生，咁佢哋又話計咗出嚟。同埋一個問題咧，袁教授咧佢幾個月前咧，即係佢哋都發表過另一篇文章，但係佢哋談呢個死亡咧係從來都冇講過 excess 呢個世衛都提出嘅超額死亡。香港喺今年到七月，袁教授應該都有數字公布曬嘅啦。政府係有超過10,000個超額死亡。點解佢哋講死亡係完全唔提呢個超額死亡呢個概念咧？ 嗯， 即係咁樣咧，我覺得係比較偏頗咯。如果咁樣去討論一個問 題 ，OK，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講到佢針對袁國勇教授幾位教授，其實除了袁國勇教授之外，仲有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雁啦，仲有就係龍振邦教授啦，同埋係陳科華教授等等，佢哋嘅一篇文章。咁文章入邊咧提到計死亡率嗰度咧，佢哋就提到話第五波疫情從去年12月31日起計，主要就係由 Omicron B.2.2 嘅病毒株引起，咁啊，截至到今個月14日嗰個粗病死率咧就係0.59%。咁另外就話六月起咧就應該可以稱之為第六波疫情。咁啊，因為嗰個病毒株咧主要就係由 B.2.2 啦、B.2.1.2.1 啦，同埋B.4或者五係引起嘅。咁佢個計法咧就係六月一號至到今個月即係9月12日嘅數據，就話粗病死率咧已經係降到0.097%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有張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你好，张小姐，请讲。 是咁嘅，我就想发表下少少嘅意见啦，希望特区政府真係会即係虚心聆听啦。咁因为呢一个嘅新冠疫情呢已经拖咗就快足三年㗎啦。我哋唔係要出去旅行啦，係话你要快啲通返关，可以即係个经济好返囉。因为根本嚟讲你报啲失业率嘅数字呢係冇意思㗎、我哋知道坊间嘅失业率呢是真的已經頂不順了，因為你那個暫緩租約那裡昨天的新聞都說了，那都是說已經屆滿，那那間餅店已經是第一間了，那接下來還有很多千間會執笠，即是變成會失業，那所以我不明白數據出來就是說為什麼年底會是反覆向下那些什麼什麼，其實來說根本我們已經是大家都默認了這個病毒是已經同傷風感冒是共存的，咁但係如果你政府咁樣捏住個喉嚨唔肯通關，咁市民仲要失業幾耐呢？咁同埋嚟講，仲有好多啲家庭呢係受到呢啲咁樣嘅失業嘅問題呢係困擾住嘅，因為唔係個個人頂得順㗎嘛，咁而且嚟講呢，我哋希望政府呢快啲可以俾我哋除低口罩，我哋咁樣三十幾度呢戴住個口罩呢係好辛苦啊。 OK， 明白張小姐嗰個嘅睇法。失業率方面，六月至八月經季節性調整嘅失業率呢比之前一個時段啦，五月至七月咧就係跌咗0.2%，即係話六月至八月嗰個嘅失業率咧就係4.1%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都提到話，本地經濟活動啦部分受到第二階段消費券計劃嘅支持而繼續恢復嘅，勞工市場亦都係隨之係進一步改善嘅，有個咁嘅説法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直資學校等等嘅加學費嘅情況，直資同埋私立學校咧每年都可以向教育局咧系申请调整学费嘅，按住局方咧喺寻日嘅回复嘅说法咧，就系今个学年啦，超过半数嘅直资学校，即系38间咧，系获准加学费，咁就比上个学年嚟讲就多咗13间，亦都系创咗新冠疫情三个学年嚟嘅新高，平均嗰个加幅系几多咧？2.48%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陈迪安校长，点睇今次话加申请加学费又获准嘅学校都比较多，比起之前一个学年嚟讲都多，有冇观察到咁嘅情况，或者点睇个背后原因呢？ 我哋睇政府公布嗰个嘅数据啦，都见到好似比较多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应该喺疫情之前咧，其实呢个嘅数字都唔系话特別高嘅，因為係疫情嘅時間咧，我哋見到可能學校啦，咁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啦，所以將個就凍結咗學費啊，或者咧冇將個加費咧放喺過往嗰兩年嗰度，咁咧就都因為疫情都持續咗兩三年到啦，咁始終咧學校嗰個營運嘅成本都繼續上漲啦，咁變咗呢一度咧，可能去到今年咧會咁湊巧咧，大家都喺呢個時間都要申請加學費啦咁。 有冇话同即系学校本身有一啲嘅开支或者成本增加咗有关系咧？ 其实咁睇咧，因为过往呢几年咧，纵然咧系有新冠疫情啊，经济状况可能未如理想咧，咁但系其实大家市民都可以感受到咧，其实我哋都生活嘅嗰个嘅成本咧，其实都系不断咁上升紧嘅。咁所以咧，其实学校嘅使费啊，其实都一样都系继续向上上升咁样样。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咧，學校要考慮係加學費嘅。咁第二個重要嘅原因咧，我哋都見得到咧，係特別喺去年咧，即係教育局咧俾我哋直資學校嗰個資助咧，嗰個增幅咧係我諗係過往呢十年嚟最低嘅。咁呢一個嘅增幅咁少咧，咁其實都直接係影響咗我哋直接資助學校裡面嘅一啲嘅資源嘅收入啦。咁因為其實學校我哋大部分咧，有70%至90%多嘅每年嘅一個嘅營運嘅使費嘅收入咧，都係嚟自政府嘅資助。咁變咗佢增幅細咗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咁可能我哋喺學費嗰度要做翻啲調整啦。 喺嚟自政府方面嗰個資助咧，係少成點樣啊？即係嗰個增幅係少成點？同埋有冇了解過點解個增幅會少咗嘅？ 政府嗰個說法咧，就係因為喺過往嗰年咧，亦都冇即係我哋咁講，上年其實即係佢用前年嘅數據啦嚇。咁咧就因為最主要我哋可能係嗰、那個政府嗰個公務員咧係動身啊，咁變咗咧喺嗰個嘅資助額裡面嚟講咧，大部分嘅費用都係嚟自嗰個嘅政府嘅公務員加薪嗰個嘅增幅。咁所以咧，因為佢過往動身啦，咁所以變咗咧個增幅都會細咗。咁過往咧喺個啱啱過往十年裏面咧，最高嘅一年咧，政府差唔多有成近10%，9.64%嘅增幅。咁但係咧，去年咧係得0.38%到嘅增幅啦，喺中學嚟講。咁所以呢個數字大家睇得到咧，其實都會個增幅細咗，但係學校其實個使費其實未必有蝕到嘅。咁變咗呢一度咧，就都係會令到學校個財政上都有一啲嘅負擔嘅。 有冇失咗預算，或者直接有一啲教學上或者其他方面嘅影響？ 去年度我哋当得悉到呢一个嘅增幅嘅时间，我哋都觉得系几诧异嘅，因为过往虽然都知道疫情嗰个影响啦，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净系人工上高或者系嗰个薪酬上高系一个使费嚟噶嘛，其他地方都有使费嘅，咁变咗呢个都系一个令到学校都会嗰个财政压力比较大啦。 通常譬如政府嘅资助同埋收学费嗰个嘅收入来源嚟讲，系各占学校嘅总收入系几多嘅？ 即係當然啦，我哋各學校嗰個嘅情況唔同啦。不過個比例，你政府嗰個嘅收入來源嗰、那個佔我哋收入來源咧，通常最少都係7-9.5%不等 嘅。即係都多咯，即係大部分算係叫做 大部分啦。我諗絕大部分都係嚟自政府嘅係。 我想了解反而即係而家成日講移民嘅情況啦，教育界都話多咗學生家庭移民嘅，咁會唔會都令到一啲嘅直資學校嘅學生嘅流失多咗？呢一個對直資學校嘅收入嘅影響，或者至少穩定性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 咁呢個都一定係有相應嘅影響嘅，因為始終咧，我哋直資學校嗰個嘅收入咧嘅計算方法咧，同一般嘅津貼學校唔同啊。我哋係以每一個在學嘅學生咧去計算嘅，咁變咗咧，如果我哋可能真係有學生有流失嘅情況咧，收嘅政府資助相對有機會會減少咗咯。咁變咗就係要視乎啦。咁即係直資學校咧，一年咧我哋會計兩次人數嘅。咁咧計完人數之後咧，就會去計算嗰個嘅資助額。咁所以如果喺計算人數之間咧會有學生流失嘅話咧，咁下一次嘅計算人數嘅時間少咗人咧，咁嗰個嘅資助就會少咗。 面對呢啲情況，頭先講話，譬如資助嘅加幅嗰個嘅加幅額又少咗啦，或者個百分比少咗啦，有啲學生移民有啲嘅流失嘅情況咧，其實學校可以做嘅有幾多咧？ 其實即係過往咧，即係如果喺突然間咧一個嘅流失咧，咁呢個學校咧可能都有啲手足無措嘅。不過咧就其實呢個流失嘅情況，大家睇到咧都係呢一兩年來都已經見到都又 keep 住啦，我諗都持續啦，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學校其實都可能喺今年度特別咧係制定嗰個嘅財務嘅預算嘅時間都已經考慮咗。未必咧，將可能收生嘅人數咧，預得咁樂觀啦。因為可能就算係開學時間個人數比較理想，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喺年中間啊，或者喺年尾嘅時間咧，都會學生留即係離開嘅，咁變咗都會影響。咁變咗呢一個位置咧，就會學校咧，佢個做嗰財政預算，可能需要再比較再審慎啲啊，更加要去緊縮少少啦，咁樣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定安校長同你傾到呢一度。陳定安校長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嚟嘅，講到教育局咧就係接獲38間直資學校申請新學年交學費，咁啊佔咗直資學校數量嚟講係大約一半嘅，咁學費個平均加幅咧就係2.48%嘅咁。繼續聽大家電話，喂，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系我想讲关于咧嗰个纸包饮品回收嗰、那个延续性啊。咁头先听到嗰、那个主理嘅厂商啦，咁佢讲到即系都几多噶，香港成两吨，每日两吨，但系佢哋可以加大嗰、那个回收量啦。咁我想讲翻我经验咧，就系、是、我都系好支持绿在区嘅环保回收。好似佢所讲啦，即系有啲人话俾我哋听咧，我哋楼下都有回收桶啊，但系咧就失咗信心，就唔知佢哋拎咗啲回收嗰啲嘢咧，就唔知去咗边。因为曾经有人话俾我哋听，佢哋都系抌去堆填区，所以咧我山长水远搭十 十幾蚊車呢，就去六在區區，即係一個禮拜去一次，就將所有嘢分類，然之後交俾六在區區。咁我好高興呢，我哋樓下嗰個管理處呢就開咗一個叫紙包飲品回收。咁我次次呢打開呢，我自己即係洗乾淨吹返乾，咁抌落去嗰時呢都有好多，係差唔多滿嘅。咁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成功，但係估唔到呢一換屆呢，政府官員或者政府每一个部门唔得衔接咧，就将嗰、那个咁即系咁有意义嘅一个行动咧，就即系好似觉得唔帮佢，唔支持佢哋去延续。 咁、 okay. 我自己觉得咧，就香港，我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咧，因为呢个纸包回收咧系非常之好啊！我喺其他国家生活过，佢哋咧只系将其他混杂晒所有纸咧就抌埋一个箱嘅啫、 嗯。 但系纸包回收原来系可以做到咁好嘅，亦都有有产品走出翻嚟嘅， okay. 真系可以达到回收再用、延续地球嘅资源嘅一个意义咧。我觉得我哋应该系大家即呼吁大家呢出来呢支援翻呢个厂商。 Okay, 保存下去，希望可以继续做呢个回收纸包饮品盒的情况。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差不多了，麻烦陈女士，恭喜你到这里。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香港作家名川即是小诗，他的书再版的时候就找了风主海的女风一吟执笔写序，他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来的。难怪风主海本人读了明川的短文就赞了，解释得不错，当然不至于解释的。作者不时还借话发挥，他也不会约出太远。由于明川对风先生的敬爱，也深明他作品之中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关怀和爱护，以致他写出来的散文能够相得益彰，才令到丰子恺先生读了亦都点头说好。丰子恺的画工和明川的文笔可以说相互结合，取得完美的效果。 丰子恺漫画选译修订本以一幅很漂亮的画作封面，尤其漂亮。书的封面有红樱桃、绿豌豆，再配上上面飞翔的小蜻蜓，非常之可爱。封面的画是丰子恺1940年的作品，上题为《樱桃豌豆分宜女，草草春风又一年》。 丰子恺的画作不少是他生活的实录，当中有《爸爸还不来》，就是一篇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来的。一家人在门口等爸爸回家，妈妈就一手抱住小的那个，另一只手就拖住个仔尖尖站在门口。明川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你知道啦，小尖尖明白很多事理，但是只有一点还没弄清楚，就是为什么不给小孩子做的事，大人往往老是大做特做，爸爸就是个好例子。他日日擒住书桌，摇带毛笔，翻厚厚的书，快乐得好似尖尖玩积木一样，但是偏偏就不让小孩玩埋一份。尖尖亦都好爱爸爸，但是他就天天话乜嘢上班翻工，一清早就冇咗人影，叫尖尖等啊等，喺家门口发呆。点解爸爸仲未翻嚟嘅？ 呢一篇又系极具代表性嘅一篇。丰子恺的情怀加上明川笔下的文字，真是配合得恰如其分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丰子恺漫画选译》，作者明川，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